等包子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连忙回到电脑前操纵着包子入侵赶去暗黑殿堂入口的时候，唐柔已经让他的寒烟柔先一步过去了。叶修的军魔孝子是过去了解情况，斩楼兰虽死，但很快就已经被在场的牧师给复活了，这时也在现场，正指挥着众玩家展开追捕。 这人厉害，组织对搜，不要落了单。结果叶修指挥着军魔校过来，听到这句连忙开口：“散开搜，散开搜，这人厉害啊！”展楼兰强调：“落了单能引出他是好事，事前长点找不到，拖站他可就下线，那要想再捞回来就难了。”叶修说。展楼兰一听这话，顿时反应过来，一边连忙改了命令。 一边感慨将到底还是老的辣。那不是你朋友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展楼兰此时心里其实远不如他表现的那么淡定。boss刚爆，他就兴冲冲地上去捡了东西，这还正数包里有什么呢，没想到就有人把他当 boss 给爆了。这背包里的东西也是会被爆出的，所以一般人不会把重要的东西随身携带。 展楼兰这揣着刚从boss暗夜流光那里爆出的东西，活脱脱的一个移动宝库。结果这么一爆，背包爆出的比身上掉落的装备还多，出去了三样，身上装备才掉落了一件而已。展楼兰身上的装备固然华丽，但背包里的东西却更稀有，那可是70级野图 boss 爆出的。 平时被大俱乐部工会包圆的70级野兔 BOSS， 这些爆出品，尤其材料，有钱都买不到，价值远超他身上的装备，现在居然被人抱走了，而且还是三件，展楼兰心里有多郁闷，可想而知。 认识二爷，别慌，人还没跑远，东西捞不回来算我的。 叶修如此回了一句。 展楼兰心里没点疑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毁人不倦名声在外，展楼兰上次又看到他和军墨校并肩作战，刚被爆时，立刻就有不会是军墨校唆使的把念头产生。只是很快想到这样的唆使实在没道理，双方本来就是要对半分的，这样爆一下的产出还不如平分多，翻这个脸有什么意义啊？ 展楼兰到底没往这个方向深想，但念头终究还是生出，只是刻意埋了下去。此时听到叶修这样说法，心底那点疑惑顿时被彻底打消，反倒还有些不好意思。“哪儿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这人不是你朋友吗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”“没误会，他就是干这个的。”“哦，当时他……” 展楼兰这跟着就准备介绍一下毁人不倦是怎么把他给灭了的经过，结果被叶修飞快打断。“你还是赶紧说说他往哪儿跑了，这比你是怎么死的重要多了，这边吗？”军魔校手里的千居伞抬起指了一下，正是目前玩家分布最多的一个方向。“是啊，地图炮先轰起来。”叶修一边操纵着军魔校过去，一边说着。 团队单位在一起，伤害没豁免的，不要往一起凑。人分布的紧一点，攻击覆盖地宽一点，轰起来，轰起来！叶修连忙指挥着，根本就顾不上和展楼兰多说话。展楼兰这一想，是啊，现在哪有功夫说话呀？那家伙万一拖战下线，难道所有人就一直在这蹲着？拖战要的时间一点也不多，3分钟，这是系统规则。 也就是说，从毁人不倦逃离开始3分钟之内，如果不能用攻击刷新一下他的战斗状态，那么3分钟后他就可以从容下线，彻底逃脱着追捕了。大神现在所做的不止不以击杀为目的，甚至不以找出对方为目的，完全就是想先拖住对方，让他没办法直接下线。大家眼睛都睁大些。 注意那个家伙，职业是忍者，名字毁人不倦，专业拾荒，特点是猥琐，十分猥琐。 声音再次回荡过来。展楼兰作为会长，干脆是一声不吭了，由得叶修在那边指挥。一展天下众玩家高声响应着，对于突然没由来的出现个家伙爆了展楼兰，他们也是恼怒的厉害，这完全是掠夺他们的胜利果实啊。两个俱乐部工会都没能从他们这里拿走什么好处，最后居然是阴沟里翻船，栽在一个拾荒者手里，真是忍无可忍。本已结束战斗的暗黑殿堂立刻重新变得热闹起来，各职业的玩家纷纷使出自己覆盖面积最大的技能，一波下去，毁人不倦是不是被轰着暂没人知道，小怪倒是惊奇无数。暗黑殿堂那也是个练级区啊，是练级区就要有小怪，不过练级区小怪在这样的精英团面前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大碍，没有人把攻击重心转移到他们身上，只是顺手料理着，一边纷纷转动的视角上下左右地寻找毁人不倦的所在。 在这里， 某一方向传来一声惊叫，众人纷纷还在四下寻找声音来源时，和展楼兰走在一起的君魔笑已经疾跑冲了过去。 是那边吗？ 展楼兰连忙跟了上去，心里却是拿捏不准。他发现自己和职业级有差距的地方还真是很多。叶修操纵着君魔笑直奔过去，视角里已见那边一团紫烟大范围的盛开，瞬间吞没数人。忍具、烟玉，相似的玩意儿弹药专家也有，不过叫烟雾弹。烟玉相比烟雾弹爆发得更快，烟雾不是从容放出来的，是一瞬间就炸满全场。此时放这技能当然是为了掩护脱身。叶修已经不试图从烟雾中寻找毁人不倦的身影，改为观察他会从哪里方向跳出。果不其然，毁人不倦的身影很快就从紫烟中窜出，看到的人当然不止叶修一个，不少玩家立即就要追去。叶修瞅着毁人不倦边跑边是手往后丢，连忙高声提醒， 当心钉子。 钉子只是玩家的叫法，标准的名称是忍具撒离，往地上一丢，踩中的目标受伤倒不会重，但移动力会受到影响。毁人不倦放撒灵的动作很鬼，叶修估摸着肯定有很多人不会注意到。果不其然，那追上去的数人立即有几位移动速度一下子变得迟缓起来，显然是不慎踩到。毁人不倦又是一把手里剑甩出，阻拦了一下后已经轻身跃起，冲着一边的石柱就要朝上攀爬了。枪声大作，近战的玩家被阻了，还有远程的不是？枪手系的玩家纷纷开火朝这家伙射去。但毁人不倦的操作也真是了得，忍者擅长的攀爬玩的是炉火纯青，竟然没有人的攻击可以阻止他。叶修这一看他那角色敏捷的身手，就知道这家伙这次恐怕是没穿着一身垃圾出来拾荒，这样的速度肯定是靠不错的装备才提升得到。片刻间，毁人不倦爬上了不少，回身一跃，直接踩上了这边半高空的一条横梁，笔直朝前狂奔。横梁很窄，没有左右移动的空间，这家伙跑到这上边倒是摆脱了所有近战职业的纠缠，却是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了所有远攻职业的视角内。枪火中，毁人不倦笔直朝前狂奔，在那窄窄的横梁上居然靠着身子左右的晃动来躲避攻击，操作也确实够精纯的。 有两下子， 叶修称赞着，他的君魔笑也终于是进了可以攻击到的射程，千机伞一甩，直接一个反坦克炮就轰了过去，轰！炮弹准准地落在横梁之上，气浪翻滚着，毁人不倦却是轻巧的一个跳身，从那爆炸的气流上翻了过去， 却是没有被叶修这一精准计算了前提量的攻击给炸到。众玩家一片遗憾的叹息声中，毁人不倦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这要不是反应够快，这一炮真炸了个正着。一直都根本没去理会是什么人在攻击的毁人不倦，此时也忍不住转视角扫了一眼，结果一下子就看到一个十分扎眼的名字。 这货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毁人不倦心下惊讶了一下，再然后却是看到了君莫笑头顶的公会名，和这些家伙都是一样的一展天下。 被招安了？ 毁人不倦还这样想着，君莫笑却是又一枪打来了。毁人不倦有点招架不住了，如果是一对一，他躲一躲还是比较有信心的，但问题现在本身就在枪林弹雨里跑呢，突然有这么一个高水准的家伙插手，一下子就变得不顺利起来。刚才那个跟头翻的倒是精彩，但就那一个跟头可是耽误了一步移动，这种算计有几个普通玩家会考虑到？不能再这样了。毁人不倦心意已决，瞅着那边又是一根石柱，突然纵身就跳了过去。距离看起来还差着一点，但半空毁人不倦一甩忍刀飞出，直插石柱，刀尾的绳头却还是握在手中的，跟着一扯，角色已经飞了过去，立刻在柱上荡了个小半圈，绕身到了石柱背后，当时掩护。 围起来！ 斩楼兰高声招呼着，一展天下的玩家连忙从各个方向赶来。毁人不倦闪到石柱背后，立刻一个遁身之术，正观察地形思考接下来朝哪边冲，突然一串子弹就从他的身边凛冽地划过，碎石乱飞。石柱下边君莫笑的枪口黑洞洞正是朝着他这方向。 还藏？ 毁人不倦心下郁闷了，这个家伙来得也太快了吧。